当今社会有种职业叫古惑仔，这种职业好多小姑娘些都爱，因为有些古惑仔还是长得帅，头发五颜六色的，款式稀奇古怪。古惑仔的生涯是怎样都不怕，这种精神两个字喊叫鬼炸，一天就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，但是古惑仔的尊严不能践踏。好多古惑仔都不懂科学，精神信佛的还拜点款爱哥，书本上的知识不好好的学，早晚一天命都要出脱。待人练钢的时候喊人家唱歌多，非要人家把风格唱成黑坡，唱不投入的就要找几个脚，唱得投入的还是要找几来波。大家之前话过得厚的兄，真能打起来的时候一个都不冲，唱到医院里面还说自家是英雄，还说打的是咋个咋个的轻松。古惑仔的生活还有周末，抢到点钱就去酒吧过夜生活，几瓶啤酒一盘花生还有开心果，闯荡江湖的日子还是过得洒脱。几个兄弟啤酒正喝得爽，大哥的科技突然开始响，回个电话又说哪家的早抢， 快点来，我都抢了。 每起晚上坐起中马来到现场，看到哪家的正在猫边逛，八哥看到这个情景心情紧张，把刀亮起狂话开始放，这些是不是眼睛不够亮，我家地的钱你们都敢抢，还是活够我想死，不好意思讲，确实你们的做法真的有点猖狂。 老哥真的不要什么鬼火头，我们几个兄弟也为了讨生活，今天不小心得罪到我大哥，希望你大人不敬我们小人吧。 我看你们都来当我的小弟，你们到底懂不懂江湖规矩？首先要忠心，还要讲义气，看到我终于有点爱出人头地。哎，你说你们生活是假作，又不想要过刀光剑影的生活，真的不晓得江湖人心险恶，要等断手断脚的时候才喊恼火。一天还想追求看人的时代，哪个晓得自家又混得特别失败，三天两头都在找人一道菜，到我这个地步你们还不知悔改。陪你有没得你还要当点大哥，长得有成分你还要玩点音乐，说你没得文化你还懂点黑泡，染个头发就以为自家古惑，大家进了公安局觉得特别酷，送到别花灯的时候才喊走不走，是不是国家饭吃起舒服，我说你们是拿生命前途来当赌注。不当乖娃娃你要当古惑仔，非要跟我大哥在昨天脸上有光彩，不晓得咋会有你们这种人才，正因为这样所以社会腐败，我只是讲出当今社会的现实，希望大家给我一些支持。第五年祝福大家过得充实，也为避免古惑仔的烦躁，一个晚上没得睡觉瞌睡有点累，现实社会的故事下次接着来，虽然我的歌声听起有点歪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全部唱出来。